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81章。系家下，我简直冇办法形容自己心里边嘅感觉，痛苦、厌恶，又或者系其他嘅情绪。总之呢，我就只系感觉到一阵彻骨嘅寒冷，将成个人嘅心脏同埋血液都冻结咗起上嚟。接落嚟嘅一切，我已经唔想再多回忆。雷叔嘅动作系好利落嘅，喺呢个瞬时惊恐嘅声音当中，手起刀落，瞬时就彻底咁死咗。佢嘅血液极其快速咁变黑，呢啲咁黑色嘅液体就被灌入咗我喺度嘅冰洞入边。冇几耐，嗰啲缠住我双脚嘅嘢就慢慢咁散去咗。我啊爬出咗个冰窿，雷叔就讲：喂，事不宜迟，快啲走！冰窿嘅旁边摆放嘅就系信使嘅残缺不全嘅身体，仲有嗰一个冇剩翻几多肉嘅头。我只系睇咗佢一眼，就觉得呢一幕嘅情形，呢一世我都唔会忘记。喺成个嘅逃亡过程中，我嘅大脑几乎就已经停止咗思考，潜意识话我知呢阵时应该要冷静嘅，更应该要清晰思路。但系嘅现实呢，我就系乜嘢都谂唔到。一路走，女叔就一路喺度解释。当时佢听到上边有惨叫声同埋枪声之后，都以为我系受咗伤。原本女叔就打算一个人嚟救我嘅，但系豆腐就一定话要跟埋嚟。佢又话老陈呢就唔系一个简单人嚟嘅，能够等佢受伤嘅嘢，肯定呢又更加犀利。我系要同你一齐去。讲到呢度，女叔就拧转个头对我笑咗一笑，讲：你啊真系有一位好兄弟啊！唔理咩时候，佢都唔会放弃你。佢呢句话可能系安慰我，事实上亦都确实系起咗啲效果。豆腐嘅嗰个咁嘅小心脏本来就好脆弱嘅，比头先嗰一幕亦都吓到咧闷不作声。经女叔咁一讲，我点样都缓过一啲精神嚟啦。我啊拍咗一拍豆腐嘅膊头。反过嚟安慰佢讲：，唉，唔好谂啦，信使本来就系个死人，我哋咁做都算系帮佢解脱啦。当然，事实究竟系唔系咁，我心里边就清楚。我心里边好清楚，那个信使系有几希望想活落去。我终于明白过嚟呢一点，人呢喺安逸嘅环境当中就会听从于道德。而当一个人被放入咗一个极限嘅环境里面，就同野兽冇咩区别。喺呢个绝对嘅生存面前，道德嘅枷锁简直就系不堪一击。由于有咗之前留低嘅记号，所以我哋冇点走咩冤枉路，逃命嘅速度就好快。将个头探出个冰窿嘅时候，我哋就顺住呢个事先固定好嘅绳索就滑落去。吉子佢哋啊等咗喺下边。见到我出嚟，吉子啊即刻上前啊问道：诶，吴先生呢？豆腐跟住讲：哎呀，里边唔系吴水啊，佢唔喺入边啊。喺一边嘅冯鬼手啊挑咗一挑眉问：咁系乜嘢啊？豆腐啊沉默咗阵间，唔知系俾冻亲啊定系点嘅，个面色咧就白里边透住青。对于信使呢一件事，我哋三个都唔愿意再回忆。更加唔系一件值得讲出嚟分享嘅事，所以我跟住讲：，唉，系一个唔识嘅死人，或者可能系赵二爷嘅人啦。冯鬼手对呢个讲法似乎有啲怀疑，佢深深咁睇咗我一眼，亦都冇多问。跟住佢就指一指我哋前边密密麻麻嘅咁嘅蛛形妄动，讲：，哎呀，你哋离开嘅呢段时间。我带人将附近嘅冰洞都打探咗一次，我就发觉咗一样有意思嘅嘢。跟住佢就向其中嘅一个冰窿走过去，豆腐亦都跟咗上去。女叔呢就俾其他人围住，问我哋喺冰洞入边嘅经历。佢依然从容淡定，好似头先嘅一切对佢冇造成任何嘅反应。我猛然咁諗到一句话：水波无痕。 吕叔呢一个人就好似一汪深潭咁，表面系平静，等人哋觉得就温和平静，但系佢内心就好深沉，任何嘅一切都会被呢个深潭吞噬落去，不留一丝痕迹。而哑巴嗰个人呢，就好似佢所使用嘅弯刀一样，古怪、冰冷同埋锋利。冯贵手带住我行到咗一个冰窿嘅床边，佢就将个头向里面一伸，指住冰窿旁边讲：你嚟睇下，呢度有个记号。我跟住将个头伸入去，果然发觉喺个冰壁上边呢，系有一个大概一厘米深、人为刻出嚟嘅记号。由于喺原冰层嘅壁上边留低嘅痕迹系好难嘅，所以就好似我之前一样咁，留低嘅记号呢系尽可能嘅简单。喺冰窿嗰度留低嘅记号直接就系一洞，而喺呢度留低嘅系一条圆弧。冯鬼手跟住讲：上边嗰一片呢，我哋就未嚟得及睇，不过喺下边呢一片，我哋一共就发现咗六条带有记号嘅冰洞。六条？我话问，记号系咪同一个人留低嘅呢？冯鬼手就岌咗下头。咁样睇嚟，当初留低呢个记号嘅嗰个人，肯定就耗费咗好长嘅时间对呢啲咁嘅冰洞进行打探。咁到最后，点解要喺呢六条嘅冰洞嗰度留低记号呢？呢一个究竟系代表危险定系安全呢？呢一个记号系边个留低嘅呢？系陈慈定系赵老头嗰班人呢？哑巴而家又去咗边度呢？我讲：咁呢六条嘅冰洞，你哋有冇去睇过呢？冯鬼手就岌咗下头，佢啊讲入啊入去过，里边呢一路都有标记嘅，只不过就唔敢太深入，所以又褪翻出嚟，准备等我哋翻嚟呢再攞个主意。呢阵时我又谂到咗吕叔口里边所讲嘅天兵，系嗰一种赤红色嘅人，呢啲冰洞里边会唔会有呢？佢哋会唔会系从呢个冰洞里边出嚟袭击我哋呢？越谂落去，我就越觉得呢个地方危险重重。呢阵时吕叔亦都嚟到咗我旁边，睇完咗之后，佢个眉头亦都不由得咁皱咗起上嚟。我啊同佢问下天兵呢件事呢，吕叔就同我做出咗一个咁嘅解释。天兵起源喺呢个湘西一带嘅炼尸之术，大家如果仲记得嘅话，我哋曾经就去过阴阳楼布村啦，自然知道湘西赶尸嘅呢种讲法就唔系空穴来风。而吕叔啊讲，被赶嘅嗰啲尸体其实呢系炼过嘅，炼尸其实就系改变尸体、操纵尸体嘅一门技术。湘西赶尸当中嘅炼，只能够讲系处于入门级。炼尸之术呢，佢真正嘅起源就已经唔系好可靠，不过喺湘西一带就发扬光大。传统意义上分为咗行、快、丧、顿、天，所以就称为有行兵、快兵、丧兵、顿兵同埋天兵。天兵就系炼尸术嘅最高境界。吕叔之所以会认为我哋所遇到嘅系天兵，是根据我的描述，外加当时天兵身上边的符文所推测出来的。事实上那些符文就是尸体被炼过之后的证明。那些天兵驻扎在这些冰洞入边，无疑就是普真的杰作。这样算来，我怎样样都遇过行兵呢？亦就是之前在这个阴阳楼布村赶尸客栈里面所见到的东西。佢哋就已经够晒犀利啦！佢哋但系只系属于最低等嘅行兵，咁天兵有几劲？吕叔嘅沉声咁解释讲：天兵呢就刀枪不入、水火不侵、唔死唔灭，按照炼尸之人嗰啲意志而行事。不过天兵呢并唔系咁好练嘅，所以佢啲数量应该就唔多。 我听完我暗暗吃惊讲，咁有冇对付佢哋嘅办法啦？唔通我哋睇到佢就只能够走？女叔就笑咗一笑，佢又讲：唔系咁啊，点啊？而家你都应该知道嗰啲信使系用嚟做乜嘢啦啩？我思绪一转，瞬间就觉得心头有一股怒火。唔通呢个咁嘅死人赵老头早就知道呢度里边嘅情况，所以先会提前搞一啲咁嘅信使入嚟，利用嗰啲信使可以不断再生嘅能力嚟拖住嗰啲天兵。哇！呢个手段啊，真系残忍啊！跟住我又觉得唔妥啊，赵老头佢又点样得知到呢个援兵雾月当中嘅情况嘅呢？咁一谂，我就将呢个疑问啊问咗出嚟。豆腐谂咗谂，讲：咁会唔会系同嗰个地图有关呢？赵二爷系最后一个见过陈志嘅人，咁对于我哋嚟讲，佢可能仲隐瞒咗啲乜嘢嘢噃？豆腐嘅推测亦都唔系话冇可能嘅，只不过吕叔同埋阿爸都对赵老头展开个调查，我以为佢哋嘅调查已经够透彻噶啦，唔通讲仲有乜嘢系佢哋唔知道嘅？我猛然之间谂起咗嗰三个死咗喺温泉湖泊中嘅人，谂起咗我哋嗰一支毫无纪律嘅队伍，忽然之间脑袋就嘭一声，一下子我全部都明白过嚟啦。知道呢度有天兵嘅唔单止赵老头，仲有哑巴，咁梗係哑巴嘅信息可能就係从赵老头嘅身上查出嚟嘅啦。而哑巴组建呢一支队伍睇嚟係好似毫无意义，但係佢真正嘅用意就係关键嘅时刻用呢啲人嚟做挡箭牌。我将个目光望向女叔带住笑意嘅眼睛，冷冷咁讲：呢一件事你到底知唔知道㗎？女叔就讲：咩事啊？我讲：你唔好扮嘢，天兵嘅事。女叔就笑咗一笑讲：如果我知道，我仲会等你一个人入去咩？仲要去冒险救你？我都系望到天兵嘅嗰刻先明白过嚟㗎，唔衰呢个人认真啊，心狠手辣，深不可测啊！豆腐呢阵时亦都谂明白咗事情嘅缘由咧。我哋当初仲喺度讨论过，哑巴或蘑菇至少亦都会请啲好手啊，点解会惹一班咁嘅不上道嘅散客咧？呢阵时嘅豆腐，即使再单纯，亦都转过弯嚟啦。佢啊打咗个冷震，讲：吓，老陈，哑巴收留你，系因为将你当亲人，收留我，唔通就系为咗我顶任家拎啊？跟住豆腐好愤怒咁讲：早知道啊，佢晕低嘅时候，我直接将佢给碾死啊！谂咗一谂，佢可能就考虑到我嘅感受，跟住就讲：唔碾死都得，咁啊应该将佢扎起嚟审问下先至。我啊话：早知道，早知道，边有咁多早知道啊？如果乜嘢都能够早知道嘅话，咁啊所有啲问题都唔系问题啦。而家我哋应该谂谂哑巴佢去咗边度，佢就肯定捐咗入个冰窿入边噶啦。既然佢知道呢个斗嘅环境，咁佢肯定会揀正確嘅路线嘅。